果说这件事情我能做到80岁的话，我会特别的幸福。 乐观、积极、坚持，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改变我们生活的力量。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今天是5月4号星期五，五四青年节，祝各位朋友啊节日快乐。不管你今年多大年纪啊，是20来岁、30来岁，还是已经年过半百，已经上了古稀之年，只要有一颗年轻的心，我们都是年轻人。年轻人就有着为事业啊，为自己的梦想打拼的一颗心。现在啊，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啊，全球化的这个跟进，那么很多朋友是在全球寻找新的工作机会。换句话说，他的梦想希望是在世界各地开花啊。有人说这个离我有点远，但事实上我们的身边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他们走出了国门，去到了很多的地方去工作，找寻他们的事业和梦想。有的啊，还甚至是拖家带口啊，举家前往。那如果说想要到哪些地方工作，把这个问题问给大家的话，相信有很多朋友呢会给出自己的答案。美国肯定是一个重要的目的地啊。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国家，我们有多少了解呢？上面一个节目是一个旅游节目啊，刚刚谈到的是英国。确实在旅游节目看来呢，世界各地都充满着挑战，充满着惊喜啊，充满着无穷无尽的可以去观赏的地方。但如果是在一个地方生活下去，工作下去，换句话说你还要生存下去的话，那么可能会呈现出另外一番风景。今天的节目按照惯例，我们是要为大家来推荐一本书的。周五好读书，周五读好书。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呢，叫做我们的孩子。哎，当然这不是一本讲教育方面的书，它是讲美国的孩子，50年前的孩子和50年后的孩子，他们所不同的境遇，他们所处在不同的环境对他们的影响。换句话说，如果你真的想到美国去生活的话，是不是应该了解一个真实的美国呢？这本书的作者啊，非常的有名，重量级的人物，他的名字叫罗伯特·帕特南，1941年出生，是美国当代最杰出的政治学家，曾经担任美国政治学协会的主席，哈佛大学马尔金公共政策讲席教授，也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2006年荣获政治学界最高奖约翰斯凯特奖，而且呢还曾经出任过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的院长。他有很多的代表作，在学界和思想界都有非常深远的影响。那么今天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内容呢？我们将带领大家去了解一个真实的美国，以及美国梦是如何在某些地方破碎的。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我的故乡回到20世纪的50年代，正是美国梦的一处梦乡。在那个名为俄亥俄州克林顿港的市镇上，所有的孩子无论出身都能获得体面的人生机遇。但半个世纪过去后，克林顿港的生活却已经成为一场美国噩梦。整个社区被划分为泾渭分明的两部分，两边的孩子各自驶向彼此不可想象的人生。早在出生的那一刻，孩子们的命运就已经被决定。不幸的是，克林顿港上演的悲剧只是美国社会现状的一个缩影。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它为何与我们息息相关？我们又应如何行动起来？这就是这本书将要探讨的问题。从现有最严谨的经济和社会史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境况。当时，小到克林顿港，大到整个美国，社会经济壁垒处在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最低点。具体表现为经济和教育高速发展，收入平等程度较高，邻里和学校内的阶级隔离维持在低水平上，种族间通婚和社会交往的阶级壁垒也可以轻易打破，公民参与度高，社会凝聚力强，出身社会下层的孩子们有着充足的机会去攀登社会经济的上行阶梯。在我的班级上，贫穷的白人小孩唐和利比，贫苦的黑人小孩杰西和谢利尔，还有弗兰克这位我们班级内唯一真正的富家子弟，他们的人生能走多远，首先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才华和进取心。但是当我们把目光投向21世纪的克林顿港时，现如今富家子弟和穷苦孩子所面临的人生机会已经有了天差地别。从我们接下来会读到的，今天的克林顿港随处可见壁垒森严的阶级隔离。按照学校官员的说法，校园内停泊着阔绰富家子弟的敞篷宝马车，与之一步之遥的是他们贫穷同学的破烂老爷车。有些人无家可归，每晚把车开走后就睡在车里。发生在克林顿港的种种变化，涉及经济环境、家庭结构和父母管教、学校和邻里社区。而克林顿港的新故事又是整个美国的一个缩影。接下来我们跟随这本书的作者，把目光放在1959年的6月1号，地点在克林顿港的高中。当天有150名高中毕业生拿到了他们的毕业证。首先我们来看一个叫做唐的孩子的故事。唐说起话来柔声细语，是一个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白人孩子，但我们班级中从来没有人会在意他的家庭，因为唐是我们最闪耀的四分卫明星。唐的爸爸只受过初中教育，为了维持家庭的生计，这位父亲不得不起早贪黑打两份工。第一份工作是在克林顿港制造工厂的流水线上，从早晨七点开始到下午三点结束。第二份工作是步行至不远处的一家当地罐头厂，工作从三点半开始，一直要干到晚上十一点。唐的妈妈念到了高中二年级，用唐的话来说，她就是活在厨房之中，整日操心着全家人的一日三餐。每天晚上，这位妈妈都会和唐以及他的两个兄弟坐下来一起吃饭。他们吃的通常是零碎食物，把厨房里所有能吃的东西配上土豆一起油炸。等到他们的父亲下班回到家的时候，男孩们早已进入梦乡。唐这一家人住在镇上比较穷的区，一直到唐离家上大学的时候，他们家都没有汽车，连电视都没有。要知道，当时美国 80% 的家庭都有一部汽车， 90% 的家庭有一台电视。每周去教堂的时候，他们的邻居会将唐家人带上。他们没有钱外出休假旅游，不过他们住在父母有其产权的房屋里，因此感觉到经济上尚且安全。唐回忆说，我从来不知道自己是个穷孩子，直到我上了大学，修了经济学入门这门课，我才发现自己一直是被剥夺的。虽然家境平平，唐的父母还是敦促他一定要上大学。如同我们班里许多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唐选修了克林顿港高中的大学预科课程。他的母亲逼着他练了6年的钢琴，但他的真爱却是体育运动。 唐氏篮球和橄榄球赛场上的健将，即使工作再忙，他的父亲也绝不会错过他的每一场比赛。在接受我们的访谈时，唐轻描淡写地带过了克林顿港的阶级差异。他说，我家住在镇东边，有钱人住在镇西边，但大家相逢在运动场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尽管唐的高中好友无一人进入大学，但唐自己的学习表现却十分优秀。毕业时成绩位列我们全班的前四分之一。据他所言，他的父母对大学一无所知，不过幸运的是他在教会里有熟人，镇上有位牧师一直很关照我，他还向我最终就读的大学推荐了我。不止如此，在申请助学金以及整个录取过程中，这位牧师也对唐多有指点。大学毕业之后不久，唐就和一位名叫琼的高中老师结婚了。他们婚后育有一子，这个孩子后来成为一所高中的图书管理员。在度过了多年成功的牧师生涯之后，唐最近才刚退休，但他仍不时到镇上的教堂帮个人手，而且多年来一直执教高中的橄榄球队。回顾往事，他说自己这辈子得到了上天的眷顾。唐出身于一个贫穷但却有牧的家庭，却能成为一名成功的职业牧师，这反映出他与生俱来的才能和球场上的不屈勇气。但也正如我们所能看到的，唐所取得的这种社会上行流动，在我们那个班中并不是个案。我们再来看书中所描写的作者那个时代的另外一位同学，这是一位富家子弟，弗兰克。弗兰克来自克林顿港少有的富庶家族，从19世纪末，他的外曾祖父就开始经营渔业生意。到弗兰克出生的时候，他的家族企业已经是多元经营，不但进入房地产业，还将触手深入当地多家商业机构。早在20世纪30年代，弗兰克的母亲就从大学毕业，紧接着还在芝加哥大学取得了硕士学位。弗兰克的父亲是一位受过大学教育的牧师之子，就是在芝加哥，两人相遇，很快结为夫妇。弗兰克出生后，他的父亲开始接管家族的生意，渔业、农场、一家购物中心，还有镇上的餐厅等等。他的母亲则投身于慈善事业。克林顿港有一家游艇俱乐部，向来都是当地社会精英的会所。在弗兰克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的外祖父、父亲和舅父就已先后担任过游艇俱乐部的会长，而他的母亲和姨母则被选为船长，这已经到达了当地社会的金字塔顶峰。一言以蔽之，在克林顿港高中1959届同学的家长中，弗兰克的父母最有钱，受教育程度最高，社会声望也最为卓著。同弗兰克的家庭相比，那些处在社会经济底层的家庭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但即使如此，如果相较于今日之美国，普通存在的两极分化，50年代的社会差距还是要缓和得多。弗兰克的家同唐的家相距只有四个街区，在他的记忆里，邻里可以说是各色人等的美妙杂居，卡车司机、杂货店店主、超市收银员、本地公司的员工、消防队长、加油站老板、护列员等等。弗兰克回忆起往事说，我们不是一起在后院打棒球，就是在街角踢足球，人与人之间相处和谐融洽。尽管家世殷富，但从15岁那年开始，弗兰克就在家族经营的餐厅里打暑期工，同他的高中伙伴们一起清除涂鸦、打扫卫生。他的家族谨慎低调地处理他们的社会地位。在记忆中，弗兰克的外祖父曾这样训斥过他的舅父，当你身在克林顿港，周围的孩子们都只买得起一罐可乐，那你也只能买可乐。如果我们到了克利夫兰或纽约，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但是当你和克林顿港的孩子们生活在一起，你就绝对不能出格。读高中时，弗兰克完全融入到班集体，和同学们打成一片。他行事低调，这让很多同学以为他就是一个寻常百姓家的孩子。不过蛛丝马迹仍有显现，弗兰克是我们班第一个戴牙箍的孩子。上小学时，每到冬季，他就有几个月在位于佛罗里达的家族别墅里度过，在那里上学。他 他的外祖父是我们学校的校董。曾有一次，弗兰克的父母邀请了一位老师来家共进晚餐，事后弗兰克还责怪他的母亲，你这么做分明是要让我在全班同学面前难堪。还有一次，父母有意出面干预他的一门课的成绩，这让弗兰克感觉岂有此理。 你们是在开玩笑吗？天哪，在我们孩子眼里，老师永远是对的。 论学习，弗兰克自是平平，但这并不意味着父母会放松对他的教育。弗兰克说，从我出生那一刻直到进入大学，我的人生早已被规划好了，我知道自己得上大学，最好还要坚持到毕业。在父母的经济资助下，他进入了本州的一所小学院，主修新闻专业。大学毕业后，他参加了海军，入伍7年的时间，他驾驶着海军运输机在全世界环游。他事后是这么回忆，我爱那段日子。海军退役之后，弗兰克在哥伦布邮讯报做编辑，一干就是25年，最终却因为反对设立一些人事变动而被炒了鱿鱼。从那以后，他重回克林顿港，半退休的在家族企业里做事，先后做过鱼类清洁、码头租赁，还经营过时装店。世事艰难时，靠着外祖父在他出生时就设立的一份信托基金，弗兰克还可以安然度日。他说，不是什么大钱，但至少我不会挨冬受饿。弗兰克的家族财富就这样保护着他，使他不致因生活的碰壁而伤痕累累。但这份财富又绝非那种可以助他一飞冲天的跳板，让他可以遥遥领先于唐以及普通人家的同龄人。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周五好读书，周五读好书。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书是《我们的孩子》。这本书的作者，哈佛大学帕特南教授组织研究团队，以数年之功，追踪访问了生活在美国各地的107位年轻人，呈现出美国社会在过去大半个世纪以来的变迁图景。在这本书一开始的时候呢，作者从他的家乡克林顿港出发，追访了几位50年代生人，他们的人生路径。我们来看另外一位，利比。利比的父亲是一位农民，也是美标公司工厂的一名熟练技工，而利比的母亲则是一位全职主妇，父母都只念到高中1年级，全家人住在市镇以外一个破落的空旷农舍里。利比在家里10个孩子中排行第6，常常只能穿上面5个哥哥姐姐的旧衣服，有这么多张嘴嗷嗷待哺，家里的钱很是紧张。利比从来没有过自行车，也没有学过滑冰。他说，那些东西可不在我家的预算之列，但所幸的是，利比家里有31亩良田，父母勤劳，哥哥姐姐吃苦能干，一家人种植蔬菜，养鸡饲牛，倒是从来不知挨饿受冻是什么滋味。利比的父母是孩子们的好榜样，支撑着一个可以同甘共苦的和睦家庭，全家人总是共进晚餐，饭前还要一起祈祷。父母坚持让孩子们在家里也要说请和谢谢，直到最后一人用餐完毕，全家人方能离开餐桌。这种凝聚的精神承袭至今。利比和他的兄弟姐妹如今都已经人到古稀，但每当逆境袭来时，他们仍然能够胼手抵足，患难与共。在学业方面，利比的父母对子女们期望很高，而利比也不负所望。他是大学预科班内的优等生，同样重要的是，利比人缘很好，朋友们都相信他的做事为人。记忆中，母亲曾这样告诉他，广结善缘才能够马到成功。利比是天生的政治家，曾当选过德语俱乐部、美国预备教师组织、荣誉学会及低年级协会的主席。60年弹指一挥间，高中仍是利比记忆中最引以自豪的阶段。他说，那我那时真是如鱼得水啊。高中毕业后，在一位英语老师的帮助下，利比拿到了托莱多大学的奖学金。按照一开始的规划，利比想要当个老师，但在他进入大学校园后，却发现自己和高中恋人完全无法承受彼此间的相思之苦。接下来和为数众多的同龄女孩子一样， 利比放弃学业，返回家乡，结婚成家，专心做一位热心公益的家庭主妇。但是，当这段婚姻在20年后结束时，利比失去了依靠。恍然之间，利比发现自己既没有大学文凭，也缺乏工作经验，再加上无所不在的性别偏见，使得他在社会上寸步难行。有生以来头一遭，利比因前途不明而心生恐惧。但利比展现出了他的坚韧。数十年来，他在这个小镇上生活，生于斯，长于斯，素有为人真诚和办事认真的美誉。起初在一家畜牧场做店员，很快就成为当地报纸的一位写手，接下来他又担任了一家非营利性组织的负责人。利比的父亲向来全力支持他，鼓励他参加当地的政治选举。仅仅10年之间，利比就成功当选为一名县级官员。现在近30年过去了，他仍在这一职位上为全县人民服务。正如利比当年在克林顿港高中的优异表现，他有着不俗的情商和公民精神，似乎冥冥之中就要进入公共生活。利比现已年届70，现在的他不仅是一位政府官员，还是地方政党政治中的一股清流，在俄亥俄州全境都广受尊重。当年那个穿着破旧衣服的农家女孩是如何走到了今天？利比拥有出众的人际交往能力，这是与生俱来的，但毫无疑问，他还是受到了50年代的文化规范的束缚。在他高中毕业后的这段时间内，这种束缚尤其绑住了他的手脚。设想利比若晚生几十年，他大有机会完成高等职业教育，完全可能在俄亥俄州的政治中登顶。在利比的人生道路上，性别是他向上流动的一堵高墙，但他卑微的阶级出身却并没有阻挡他。利比的经历是克林顿港高中1959届女生的典型。在我们这辈人中间，男生和女生一度是齐头并进的，大家同样有可能进入高中，同样投身到学业内外的各种活动，课堂内外也有同等程度的表现，同样怀着进入大学的渴望，最终也同样可能的进入了大学。在我们离开克林顿港高中之前，男生和女生就进步机会而言，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性别差异。但是，性别因素极大地影响了哪些人最终完成了大学学业。正如利比的人生故事，我们班上的女同学没有拿到一纸大学文凭，也因此被剥夺了在社会上向上流动的最重要凭证。统计1959届的同学，进入大学的男女生人数不相上下，但有 88% 的男生最终拿到了学位，相比之下，拿到学位的女生只有 22%。 正如利比的故事所揭示的，性别差异之所以会发生，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女孩子为了结婚而放弃了大学学业。在我们班上读大学的同学中，女生在读期间结婚的可能性是男生的3倍，因结婚而辍学的女生甚至是男生的6倍之多。相比之下，男生不太可能在读大学时结婚，而且即使结婚，他们也不会辍学。半个世纪过去后，我们班上的女同学对此解释说，无论他们在学业和职业上有何种志向，他们还是要服从那个时代的社会规范，女人就应该结婚成家，相夫教子。当然，女性世界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正如利比回首过往，大多数女性并没有因为成家过日子而放弃大学学业，追悔不已。但话虽如此说，无论这种选择是心甘情愿，女性要舍事业才能顾家庭，这会导致个人和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职场帮帮团，按照惯例，每周五我们的节目会为大家来推荐一本书，有些书能够提升我们的职业技能，但更多的书会打开我们的眼界。今天我们推荐的书叫《我们的孩子》，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在广告之后呢，我们要来说的是50多年过去了，还是在作者的出生地克林顿港，家庭收入不一样的孩子，他们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我们再来看周六和周日的天气情况。周六阴，山区有分散性阵雨转晴，偏北风2-3级见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周日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周五好读书，周五读好书。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书叫做《我们的孩子》，这本书的作者是罗伯特·帕特南。他和他的团队通过数年时间访问了美国各地107位年轻人，呈现出半个世纪美国社会的变迁图景，通过不同人他们的境遇，反映出美国梦是如何衰落的。在这本书的一开始，作者选取了他的家乡克林顿港作为研究的目标。上半段我们说到了1959届毕业生的孩子们，他们不同的人生经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书中是如何描写进入21世纪之后，不同家庭背景出生的孩子他们的生活现状。大家听到两个人的故事，一位是切尔西，一位是大卫。切尔西一家人住在一幢白色豪宅里，家里就有一个视野开阔的阳台，俯瞰着伊利湖的风光。切尔西和他的哥哥在临近小镇读书，他们家在那里也有一栋价值不菲的房产。温蒂，他们的母亲，来自密歇根的一个富裕家庭，外公是当地一名颇有声望的律师。温蒂拥有硕士学位，但现在他并没有全职外出工作，只是在一家私人教育机构兼职做指导老师。对温蒂来说，自由安排时间非常重要，因为养育两个孩子是他的头等大事。迪克，切尔西的父亲，在一家大型国有公司做销售经理，因为公务的缘故常常在外奔波。温蒂说，在孩子们还小的时候，他这个做父亲的可真是可有可无啊。温蒂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两个孩子的成长之中。他说，我从不间断对两个孩子的督促，这很可能远远超过了我父母当年给我的压力。面对孩子的时候，我可真是一个分数狂。当他们读高中的时候，我对他们可真的说是步步紧逼，甚至到了大学，我也不敢放松。当兄妹俩还是婴儿的时候，我就读书给他们听，这可是头等大事，读读再读，从小抓起，到他们上幼儿园的时候，这俩孩子自己都能读书了。温蒂还批评了那些对孩子疏于管教的母亲，哦，我见过那么多孩子就这样迷失了方向，都是因为当妈的太不负责任了。每天切尔西从学校回到家里的时候，父母至少有一人已经在家里等待。在宽敞明亮的开放式厨房中，切尔西的母亲在做晚餐，他和哥哥就在厨房的中岛上做家庭作业。 全家人每天都会围坐在一起共进晚餐。温迪说，全家人共进晚餐是家里的大事，因为这是孩子们学会与人交流的时候。每年生日的时候，父母都会为切尔西精心准备别致的主题派对。五岁那年是午后茶会，六岁那年是芭比公主之夜，十一岁的时候是学术颁奖礼，十六岁是拉斯维加斯赌场夜。担心镇上的孩子们没有什么可玩的地方，切尔西的父母就在家里地下室里装修出了一个50年代风格的欢乐餐厅。温迪在学校里还会为孩子们挺身而出，为此他深感自豪。切尔西的哥哥读初中时，曾有一位老师声称他没有完成作业，温迪当即向那位老师证明他的儿子确实完成了作业，但即便如此，该老师还是拒绝修改分数。于是温迪就先到校长那里投诉，紧接着又上诉至当地的教育委员会，最终教育委员会做出决定修改分数，同时把老师调离原岗位。切尔西说他自己是所在高中最活跃的人，学生团体的负责人，年鉴杂志的编辑，书虫俱乐部的会长，入选了全美高中荣誉生协会。他说还有许许多多的其他的活要做呢。他的父母跻身投身到学校事务中，热心程度远非其他家长所能及。有一次，孩子们要在学校的铁丝围栏外树立一个大型的金刚浮雕，而对此他们毫无经验，束手无措，全靠温迪和迪克及时出手相助。还有一次，切尔西负责组织学校的学年舞会，但是在搭设舞台布景的时候，其他同学都没有能够赶过来，温迪又现身了，热火朝天地忙到了深夜。尽管全家人在经济上无忧无虑，但在温蒂眼中，他和迪克以及周边的富裕邻居们可不是什么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上等人。温蒂说，这地区的父母大部分都是典型的中西部家长，我们挣钱要靠自己的双手，不要把这里当作比弗利山庄或者是汉普顿。温蒂鼓励他的子女平时做兼职，暑期做暑期工。他向来都说，一份耕耘才能有一份收获呀。谈到那种为帮助贫困学生而设置的专项教育基金，温蒂并不以为然。将来要是我的孩子成功了，我可不认为他们应该把钱送给那些终日无所事事的家伙，他们可没有为我孩子的成功付出过什么呀。每当问及生活中是否遇到难过的关卡时，切尔西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们从来没有因为钱犯愁过。温迪家曾有一位朋友不幸自杀身亡，全家人也因此经历过一段情绪上的低潮，但所幸的是，切尔西愿意敞开胸怀同父母交流他的情感。在切尔西眼中，父母就是他的人生榜样。我身边的人总是在尽力帮我，总是让我走在正确的人生道路上，我对生活的一切都很满意。读大学从来都是切尔西的既定目标，为了鼓励兄妹两人取得优异的成绩，温蒂和迪克允诺，只要高中毕业时能排进全年级的前 10%， 就为切尔西和他的哥哥支付全部的大学费用。兄妹俩后来都做到了，现在就读于美国十大盟校中的同一所大学。现在切尔西把目光投向了法学院，希望追随外公的脚步成为一名律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书里另外一个案例，主人公叫大卫。作者说，第一次见到大卫还是2012年，在克林顿港的一个停车场，我们遇到了一个18岁的男孩，穿着牛仔，头戴棒球帽，整个人瘦得皮包骨头。大卫的父亲没有读完高中，辍学后原本打算子承父业，当个卡车司机讨生活，但也没有机会，没有能够找到固定的工作。大卫的父亲有活就干，经常受雇做一些对大男生来说很奇怪的工作，比如修剪草坪。大卫向我们致歉，关于他的父亲，他知道的也就是这些。他说，他现在还在牢里，我也没办法去问他。在大卫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紧接着母亲搬离了这个家，因此关于他的母亲，大卫也是所知无几， 只知道她仍然住在克林顿港地区。她找的男朋友全都是疯子，我一直都没有怎么见过她。妈妈这个词在我的生活中就不存在。大卫的生活就是在折腾。父母离婚后，他主要是在父亲的监护下长大，虽然这位父亲自己还时不时要去监狱走走。在大卫的童年记忆里，父亲身边从来少不了女人，毒品经常是他们的媒人。大卫的祖母住在东湾路旁的贫民区，父子俩经常会在这里住一段时间。接下来父亲会想要自力更生，带着孩子搬出去，然后就又有一个女人闯入父亲的生活。但最终要么是因为父亲无力支付房租，要么是父亲又开启了派对生活，于是他们不得不再次搬回祖母的家。大卫有九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却没有一个可以安居的家。大卫十岁，也许是十一岁那年，他的父亲和一个女人同居了数年之后，虽然这个女人从来没有嫁给过他的父亲，但大卫已经把她视作继母。在大卫的回忆中，这位继母是一个疯子，酗酒、嗑药、吸毒的人。现在他又同另一个男人同居，又生下了好几个孩子。这个女人离开父亲后，大卫说，父亲彻底失去了理智，好长一段时间都沉迷于毒品和女人。父亲的生活一团混乱，大人们在大卫的生活中来来去去，从来不曾关心对孩子们会造成什么影响。这样大卫觉得从来没有人在乎过他和他的兄弟姐妹。最近因为牵连到多起抢劫案，大卫的父亲又被送进了监狱。大卫不能去探监，因为他自己也在缓刑期内。由于父亲是他生活中唯一不曾离开的成年人，大卫觉得他们父子之间并不疏远。不过他还是担心父亲反复无常的精神状态。大卫说，有时候他会冲我冒火，有时候又很和善，全看他当天的心情。大卫的家庭生活是破碎而混乱的，他应对压力的方式就是逃避，逃离这个家，和朋友们一起吸食大麻。大卫告诉我们，我想要有个家，我知道我想要一个完整的家庭，就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过。告诉你吧，我从来没有体验过全家人围坐一圈共进晚餐，所以我也断了这念想。因为父亲居无定所，大卫仅小学就上了七处不同的地方。在他的回忆中，学校总是麻烦不断，我平常不学习，都是到了学期末再来用功，但我每年都能过，也没留过级。初中的时候我跟人打了一架，他们就这样把我赶走了，把我送到一所管教学校。大卫憎恨这个地方，最终在高中毕业那年，索性得到当地一位老师的帮助，他转到了一所附近高中的职业培训班。他在这里拿到了高中毕业证，但主要是因为他在大家乐餐厅打工能挣到学分。刚一毕业，大家乐就解雇了大卫。大卫自己也惹下不少事儿，部分原因是他交友不慎。13岁那年，他非法闯入多家商铺，被判在家中监禁五个月。在小半年的监禁期内，大卫可以继续上学，但他还是选择了一个人待在家里，昏天暗地地玩电子游戏。大卫告诉我们，我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缓刑期刚满，他又因为未成年饮酒惹上了更大的麻烦，这次他被关进了少年管教所。大卫实在没有任何能施以援手的社会网络，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入狱前不慎结交的狐朋狗友让他惹上是非，而监牢里他遇到的家伙就更非良善之辈了。大卫说，要是你在牢里交上朋友，那你八成还是会和这些狱友们重回监狱继续做朋友的。离开学校后，大卫四处打零工，从快餐店到塑料厂，还做过街头绿化。因为他之前有过少年犯罪记录，而且也付不起区区几百美元的法律费用来删除他的档案，所以找工作对于大卫来说是个难题。他曾积极表现，想要成为街头绿化这行的工头，但最终还是事与愿违。从前超速驾驶在驾照上留下的麻烦让他和这次机会擦肩而过。尽管在学校的时光总是麻烦不断，但大卫显然怀着接受更多教育的渴望， 他说，讲真的，我特别渴望获得更高一些的教育，我需要文凭。现在这个社会，没有文凭很难找到工作。但大卫完全不知道怎么做才能达到愿望。在他的回忆中，在学校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老师和辅导员给过他有用的指导，至于他的父母更是爱莫能助。大卫满怀苦涩地告诉我们，在他的少年时代，整个克林顿港从未有人对他施以援手。在大卫看来，克林顿港的镇民们知道他家的状况，但是没有人真正探下身来帮他一把。大卫相信，他的父母在镇上声名狼藉，导致了镇上的人对他不愿报以任何同情。归根到底，大卫这一生都不得不自谋生路。在访谈过程中，有一件事出乎我们的意料。虽然年纪轻轻就经历了这一切，但大卫对那些异母的弟弟和妹妹反而怀有强烈的责任感。他感到没有成年人真正关心这些孩子。他说，我是唯一可以照顾他们的人。对于他的异母兄弟姐妹，大卫怀有深挚和真诚的责任感。他说，就好像每一双眼睛都在看着我，指望我维系这个家，我为此也背负着很大的压力。事实上，当我们2012年第一次在停车场遇见大卫的时候，他正在细心地照看一个八岁大的异母弟弟。那天早上，大卫还去参加了这个弟弟参赛的校园运动会，他是唯一在场的家人。在两年之后的一次对话中，大卫告诉我们，就是这个小弟弟现在已经开始独立照顾另一个更小的为吸毒继母所生的男孩。2012年，大卫的女朋友怀孕了。大卫说，这完全不在计划内，但就这样发生了。我们第一次访谈的时候，大卫正满心期盼孩子的出生能让他的人生变得完整一些，但他也承认他不确定自己的女朋友是否忠诚。令人遗憾的是，大卫的直觉被证实是准确的。两年后，女朋友和其他男人同居了，他们人以群分，同是瘾君子，而大卫还是承担起照顾女儿的监护责任。靠着微薄的薪水，大卫艰难度日，好在女儿让他有了人生的动力。他说，我享受这种做父亲的感觉。2012年的时候，我们曾经问过他是否想过就这样放弃人生。他这么说，好吧，有时候我的确觉得生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我会马上跳出这种念头。这种念头有时候纠缠着我，让我心情低落，但我会努力控制自己，不要去想那么多。2014年，女朋友离他而去，工作也是毫无盼头。大卫心烦意乱，曾经在脸书上发过状态更新。啊，我总是人生输家，我只想再感受一下完整的生活，为什么却一错再错？我对生活竭尽全力，但却一无所获。完了，我真的完了。 刚刚大家听到的内容来自于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书《我们的孩子》。或许通过这本书，大家会了解到很多我们在新闻、在网络上所看不到的美国现状。作者在书里说，我们可以发现，克林顿港从20世纪50年代到今天，不同阶级孩子的人生机会差距在急剧拉大。一部分原因是较之于50年代的富家子弟，今天的上层阶级孩子享受着更多的特权。但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今天的穷孩子身处当年的工人阶级子弟想都想不到的恶劣境地。50年代的时候，弗兰克在学校表现平平，但他的父母并不以为意。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温蒂的为人父母的作风，从他读读再读从小抓起的模式，到为切尔西准备舞会而忙碌至深夜的身影，都体现出温蒂事不分巨细的家庭教育。弗兰克的家人鼓励他和普通家庭的孩子一起玩耍，而现在温蒂却为豪华的生日派对租来豪车。切尔西所居住的社区是封闭的，而弗兰克的成长环境则是混杂的。切尔西要成为他高中活动的主宰者，弗兰克却不会也无意这么做。 温迪作为家长强势干预孩子在学校内的事务，切尔西母女为之感到自豪，相反弗兰克却因父母冒出这样的念头而感到羞愧。如果同1959年工人阶级的孩子相比，像大卫这样的穷孩子在今天过的是焦虑、孤独、毫无希望的生活。50年代唐、利比他们都生活在稳定、完整、充满爱的家庭中，而在今天的克林顿港，大卫却连家庭是什么都没有体验过。唐的父亲尽管要忙两份工作，却从不错过他的任何一场比赛。利比的母亲更是女孩们的人生榜样。反观大卫的父亲、母亲还有继母，充其量只能充当失败人生的反面教材。在日复一日的家庭晚餐中，利比学到了待人以礼、诚实守信的处世之道，而大卫却连家庭晚餐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这四位成长于50年代的工人阶级孩子，求学路上从不缺乏来自家庭或校方的鼓励，最终都上了大学。而大卫就这么游荡着，没有任何人施以援手。当然，克林顿港只不过是美国千千万万个市镇中的一个小镇而已。但正如我们所将要读到的，克林顿港在过去半个世纪内所走过的道路，以及生活在同一个小镇上的孩子却有着迥异的命运，并不是特例。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可以读到，从俄勒冈州的本德镇到亚特兰大，从加利福尼亚州的橘子郡到费城，这个悲凉的故事正在美国各地的社区内到处上演。听众朋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的第一章的部分内容。那在后面的内容当中呢，作者分别从家庭结构、父母、学校条件、邻里社区等多个维度切入美国不同地方的社区和家庭。当然，作者在最后也提出了路在何方，应该如何解决这些现状的方案，参考性的意见。作者认为，在美国中上阶级的父母有更多时间陪伴孩子，给予引导，提供资源，而寒门子弟不仅是经济上穷，还更有可能生活在残缺不全的家庭当中，成长过程无法得到父母双全的关爱，或在隔代教养的环境中长大。在书里反复都出现这么一种观点，那就是贫富阶级之间的剪刀差，不管是在家庭结构，还是在父母的教育方式，甚至是在学校的教育及邻里社区里，都有鲜明的反应。如果生在这样一个不平等的时代，仅仅谈机会均等是不公正的。职场帮帮团每周五会为大家推荐一本好书，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节目的推荐，能够给各位职场人以更加开阔的视野，也希望大家不仅仅关注我们手头的工作，也关注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以及它正在发生的变化。这本书里所谈到的美国阶级分层的加剧，以及不同社区、不同地域之间经济的衰落，这都有一个大的背景，那就是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作者所提到的克林顿港是美国渥太华县最大的市镇。如果统计制造业对渥太华全县的就业贡献率，这个数字从1965年的 55% 跌到了1995年的 25%， 而且还在持续的下滑。在上世纪70年代，渥太华县的平均工资还稍微高于全美的平均工资，但是在接下来的40年当中，工资一跌再跌，甚至比全国平均水平还要低 25%。 按照2012年的统计数据，近半个世纪以来，这个地方普通工人的实际工资并没有增加。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等因素，实际购买力比上世纪70年代还要下降了 16%。 同样，经济的衰退也会造成人口的波动。1940年到1970年，克林顿港总人口在30年内增长了 53%， 但是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人口突然陷入停滞，到了1990年，人口出现负增长，到了2010年前后，20年的时间，人口总数下降了 17%， 所以很多人不得不到外地去寻找工作机会。经济陷入困境，生活压力也就与日俱增，所以在文章里所谈到那些家庭结构、邻里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离婚率增加，非婚生子增加。此外，社区和社区之间的贫富差距也逐渐的拉大，而这些都给我们极大的启示。从我们每一个职场人来说，我们都要努力的工作，